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欢迎大家翻嚟第五节嘅好伤伤，好快啊！ 吓， 教授继续咯，咁啊就讲埋环保。头先你讲话第二个问题， 假唔做真， 做假唔做真嘅话， 系啊，呢个咧就其实真系一个好深层次嘅问题，令到其实好多人都好想改善环境，同埋知道全球暖化咧迫在眉睫，真系一定要。 尤其是阿財哥啦，佢係好致力推動呢樣嘢 啊，係啊，係，所以咧，下次有機會同財哥傾下呢個深層次問題，睇下有冇解決。 其實佢哋嗰個350嗰個口號咧嚇，咁其實都佢好似話都有啲問題想問你嘅，再約你翻嚟嚇。 嗱，其實嗰個深層次問題係咩咧？嗱，其實真真正正嘅環保咧，就係大家減少消耗。同唔同意啊？ 系 呢个先系真嘅环保嚟嘅，因为其实我哋香港人系消耗紧4.2个地球嘅资源。我哋系如果真系想要救地球啊，我哋系要减到1/4我哋嘅消耗量，无论你食你要食到1/4，着你要着1/4，系嘛？嗱，但系咧，你话喂一齐咁样做，就算你肯，你话诶、哎、我愿意，但系当人人都咁样做。賣衫嗰個賣唔出，賣餐廳冇生意，所有零售、所有運輸冇曬生意，嗱跟住就失業，失業就會更加使少啲就令到更多失業，呢一個咁樣嘅惡性循環咧，係可以令到一個城市走向通縮，然之後政府倒台，然之後 咁好， 點我哋要環保多啲啦？ 嗱，呢個必然 嚟喎，新思路， 咁我又搞下肥佢。 嗱，所以咧，其實咧，兩年前喺紐約咧有個全球部長級會議咧，其實就係問啊，如果我哋想真係用呢種真嘅環保，我哋會導致全球經濟會 GDP 減幾多呢？當時嘅經濟學者團體呢係估計會全球嘅 GDP 下降 8%， 嗰個影響力度啊係嚴重過2008年嘅全球金融風暴，所以嚇到呢大家都唔敢簽。所以上年 COP21 簽嗰份呢，喺巴黎簽嗰份呢係冇約束力的協議，是為什麼呢？就是說 你喜意做就做啦。 不其實你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 point， 就是我們經常聽到那些人說環保，但他從來不會說個 economic side of 環保，即其實就只是說一些很理想化的東西、啊、香港怎樣通風啊，怎樣計數啊，這樣那樣，但是其實即說一些東西出來 economically 是 sustain 不到或者做不到，是沒有人會真心去做的，真的 需要突破。譬如我們剛才說喂，空氣污染原來跟巴士沒有冷氣原來有個矛盾的，那應該怎樣啊？這樣那其實呢你要解決是有雙贏方法，你先處理了沒有用化石能的車，空氣就沒有了 PM2.5 和 PM10， 那跟著人們就不需要冷氣的了，大家踩單車都可以的了。你看到其實有個先後次序，你一日不解決那些化石能，有 PM2.5 和 PM10， 打死我都不會放棄冷氣車了。 但是政府還批佢用個大一點的巴士， 就噴 更厲害的冷氣，即是這樣就是神奇的神奇在這裡， 條路又不給我們踩單車， 路又不給踩單車，踩都不給踩， 所以大家要有這個矛盾解決的思維，這樣其實環保才有出路。經濟嗰個邏輯都一樣，如果我哋能夠諗到用環保嘅產業去改變香港嘅經濟主調，咁我哋就可以有經濟增長嘅同時，又可以環保啦。 我想問一問咧，你講到環保產業咧，曾經講過話，其實深圳就係我哋呢個環保產業嘅未來嘅即係一個upcoming 嘅一個大嘅基地啦。咁你點睇其實香港同大陸嗰個經濟上嗰個關係？因為嗱，點解我咁問呢？我哋業界其實某程度上做建築做規劃嘅，嗰個大餅其實喺國內㗎。咁但係而家香港似乎嗰個 國內同埋嗰個本土嗰個關係其實搞得好差啦。咁喺呢方面，或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你點睇？ 好，我其實都係亞洲智能建築學會嘅會長啦。咁我哋睇到咧，就係話國家係好需要香港咧，係幫佢更加走向國際化嘅。你睇一帶一路，其實佢都要即係希望香港可以幫到中國咧，係更加走出去嘅。嗱，呢個睇到中國嘅需要啊，咁所以咧，嗱，香港嘅專業人士咧，其實又唔使太過覺得我哋依賴中國嗰個餅，我哋先有工作。我成日都講咧，香港其實有我哋自己嗰個專業價值，我們有我哋嘅專業優勢嘅。其實只要我哋有嗰種專業嘅能力啊，人哋係好需要我哋去幫佢，就唔需要自貶，覺得係我去靠佢塊餅。所以我一直強調咧，就係話我哋唔好太過依賴單一嘅經濟體，其實我哋要面向全世界，做好本地 係啊呢樣嘢。 係啦，我哋發揮好我哋專業力量咧，我哋有呢一個 icon， 我有呢種市場嘅叫助力啊。咁然之後將佢輸出國際，等國際人士都識欣賞嗱，咁其實就係我哋話事啊，你嚟求我嘛。 其實我響報紙寫文章，波學會寫文章都寫過幾次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香港啲職師係去到中東啊，去到伊朗、去到俄羅斯啊、內蒙古啊，都有 project。即係其實講真， 根本 我哋已經去到咁遠，人哋都咁欣賞我哋嘅專業，反而咧就我哋喺香港咧就成日俾人撳鬼 咗。你睇 K-pop 都係啦，K-pop 佢唔係就係韓國，唔係就係大陸嘅，佢去到美國，美國人咪聽 K-pop。 冇錯， 即係同一樣。 係啦，所以咧，我哋又唔需要排佢排佢中國嘅，係啦，反而咧，我哋係咧要做到咧，就係話係你欣賞我哋嘅專業嘅表現，所以我哋叫得到價錢噶。你要嚇，你識欣賞啊嘛，買靚嘢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到時咧，中國嗰、那個市場咧。是可以容許我們去發揮，但是同時呢，其實我們就不要太過只是單一依賴這個經濟體，我們要是全世界都欣賞我們的專業力量，那這個才是香港長遠的出路。所以科研其實都想說一句，其實就算是職師也好，其實要擺多些資源和時間去做 R&D 的，其實那個科研力量可以令到大家更加能夠發揮到外國是未必做到，因為如果佢欠缺嗰個科研嘅支援咧，其實佢只係走舊路。我哋要有創新，要有新嘅思維咧，其實好多時候需要好多 backup，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。 係，好啊，又轉轉嘅話題啊嘛。咁你點樣睇大嶼山人工島啊嗰個發展咧？ 零頭嚟， 係零頭零頭。嗱，中土先行嘛，我頭先咪講嘅，喂，嗰啲中地其實政府敗咗官司啊嘛，不停喺度破壞環境，喂，你搞掂去係你責無旁貸嘅，咁你順便三贏可以增加土地供應，你話幾好咧？咁你又唔做喎、啊，你就走去摸底，然之後唔做嗰啲中地喎、啊，走去剷樹喎、啊。而家仲離譜， 填海易做啊嘛，冧曬落個海度，冇人會反對噶，得啲海豚 死海豚， 死曬啲海豚就唔關人事嘅，係咪？ 係啊，咁所以你會見到咧，其實佢係犧牲緊環境，犧牲緊生態，然之後咧就以為咁樣咧就可以俾既得利益者繼續享用佢嘅利益，又可以咧就係、是、令到人口增長、產業增長，嗱呢種咁樣嘅舊思維咧。以前因為不知道有全球暖化，不知道有環境災難，上幾代人行錯了路呢，那這個都沒辦法，因為是有個所謂認知 的不足。但是今時今日其實大家會明白，你個海洋破壞了，其實它會將那個災難帶回上去陸地，最終是人類受害的。即是等於你想想拖網捕魚啊，或者將污水排出海洋啊，以前係嘛，上幾代人唔知㗎，乜嘢都倒落海㗎。嗱，終於而家後悔啦，係咪？水唔游得呢個事少啊，釣魚唔敢食呢個事少啊。而家係講緊重金屬，然之後食咗嗰啲魚產之後，人類開始出現好多不必要嘅新疾病啦。開到去到致命㗎啦，大家開始就覺醒啦，就係話喂，其實我哋地球村係得一個。 海洋同我哋同一個系統，係嘛？所以其實越嚟越多人明白，就係話，喂，你唔好搞嗰個大自然啊！其實你係執翻乾淨你屋企呢個先至重要啊！你屋企以前搞到污糟邋遢，你唔去執乾淨屋企，走去搞人哋間屋企喎，你明唔明啊？仲開多幾個戰場去搞亂去，咁就天下大亂。所以而家我哋就係明白咗呢個道理咧，係越嚟越多人支持，就係要先執好中地。 嗯，即係其實佢一路就話欠缺土地，欠缺土地，其實都係呃，某程度上係假， 數字上 假意係，即係你搞掂咗個中土嗰個問題，其實大把地， 係1200公頃喎，係 咯，即係大把地喺度，即係佢咩？ 以前你呢個1200公頃係你survey 出嚟啦，就喺 Google 或者用另外一啲媒介咁嚟到出嚟啦，得出嚟噶啦，咁而家你。做咗呢個立法會議員之後，你就真係可以問政府攞呢啲數據噶咯喎。 係啦，我 佢係可以俾到，即係佢要有責任要俾呢啲。 即係你要將嗰、那個嗰、那個， 咁你咪攞嗰啲真實嘅數據，咪用翻你之前嗰個計算，有一啲實質嘅數據出到嚟嘅話，就冇嘢好拗嘅。 即係你唔可以呃，唔可以呃人話，喂，即係盲搶地，即係而家即係根本就唔係冇地，係有。你去唔去喐，然之後你仲要搞 唔敢喐， 仲要搞大嶼山，仲要填海，即係要 我頭先講嗰個例子，你喺度猛俾佢盲搶地，啲小嘅公園又俾佢攞咗少 啲蝕蝕啲 垃圾，啲 community 裏面嘅一啲細嘅 GIC 又俾佢拆埋咁樣，但係佢唔會同你慳嘅喎，佢又走去批架大巴士咁樣，嗰條馬路又擠塞咗，跟住要起多啲馬路啊咁，即係其實咧佢係。一班人同你講話冇地，但另外一班人幫你係咁使嘅，佢又唔會同你慳嘅。咁呢樣嘢我又覺得成個政府好似冇一個統一嘅立場咁樣。 就等於咧嗱，經濟好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咧就會講啲環保嘅，但係到經濟差嘛，佢又會叫你喂出嚟消費，消費夠香港，你記唔記得係嘛？喂，消費鼓勵消費，其實就係不環保嘅嘛。 是 吧，多啲浪費，咁我哋就個經濟就會上嚟啦，咁就會就業高啦。你見到呢，其實環保而家嗰個 cycle 係點呢，經濟好嘅時候呢就多啲人會支持環保。係吧，做下呢啲 唔使用保險啦，即係食補品啦， 食啲菜都貴啲， 食啲菜都貴啲。 咁但係個 cycle 一個跟住到谷底呢就會話喂大家唔好 算啦， 唔好理環保啦，理唔到咁多啦。其實那個填人工島就是這樣的概念，當你說地價很高，人說不夠地，他就說喂不夠地啦，海都要填，不理得海豚，不理得生態啦，好啦，到經濟衰退呢，哇那些外來人士走曬啦，移民啦，個個都不要香港啦，沙士咁樣係嘛，咁嗰時其實沒有土地必要新增㗎嘛，佢就話：哎，我停賣地啦。你睇唔睇到啊？其實又一個 cycle， 停賣地。 係嘛？咁即係你話哦，嗰陣時間 通冇咩？如果係睇唔通嗰陣時冇咩？ 咁呢個咁樣嘅 cycle 咧，環保又係咁樣，土地供應都係咁樣。 咁呢個真係好好有見地嗰樣嘢，真係沙士停賣地呢樣嘢。 係。好快又會再有一個 cycle 到啦。 係，咁希望梗係唔係沙士咁樣原因啦，即係我好希望你可以入到立法會咧，可以感動其他議員同你同一陣線去做呢樣嘢。因為其實以往我諗我哋其實都其實心淡咗好多年啦，即係邊個選到都好啦，係嘛？咁即係今次即係。你又好啊，即係俾面嚇， 感謝 我哋一叫你就上嚟啦。咁樣我哋其實都好振奮嘅嚇，咁就希望即係多一票就多一票。 係啊，係啊，而且係會以理服人咧，係可以說服到越嚟越多人啦。大家會留意到我喺功能組別已經有叫專業議政啦。咁我而家有7位專業人士，咁有一個聯盟噶啦。咁我另外同朱凱迪啊、小麗啊、阿聰啊，其實我哋都會係有好多議題係相近嘅，亦都可以合作啦。咁同泛民啊、公民黨啊、民主黨啊、工黨啊，其實都係長期友好合作。咁我哋希望咧，首先自己係泛民陣營咧，係可以大家有一個協作。咁用以理服人咧，我期望咧係連其他嘅建制派咧。只要去講道理咧，佢都會被我說服啊！因為你如果你喺個道理面前， 你要話我反對你嘅道理，你面向公眾你係好痛苦㗎喎。 係係， 佢做開啦。 我哋翻嚟，我哋翻嚟第六節先繼續講好嘛？